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过往的岁月如同一幅幅图画一般在大师的脑海中闪过。小的时候，因为武魂变异而遭受家中同辈子弟的歧视，他甚至从未抬起过头来，养成了沉默的个性。当他看着那些同辈人都在一步步成长，拥有了蓝电霸王龙家族特有的武魂时，他心中不知道有多么羡慕。在那个时候，他甚至有些自闭，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悄悄地离开了家族。离开的时候，他还没有成年。后来他遇到了一生中最爱的女孩，那个女孩来自武魂殿，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那个女孩的身份。大师虽然武魂变异，但却拥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智慧，更是拥有着对武魂无与伦比的深刻理解。渐渐的，他们恋爱了。初恋永远是最美好的，也是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在大师心中，那个绝色的女子就是他心中的女神。哪怕他们已经在一起，他甚至还不敢与她亲热，唯恐有半分亵渎。那个女人并不是柳二龙，而是当今武魂帝国女皇比比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足足有两年，那两年可以说是大师生活当中最快乐的两年。他将自己所有对武魂的奇思妙想都讲给比比东听，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无忧无虑，那么的快乐。他那时候一直认为，比比东是上天为了弥补他武魂上的缺陷而赐予他的天使，只属于他的天使。也正是因为比比东，他才从自己内心中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确定了自己未来发展的路线，寄情于对武魂的深刻研究之中。但是好景不长，一天他那心中的女神突然来到他面前，冷冷地告诉他，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套取他对武魂的各种认知，他们结束了。那简单的一句话却令大师的心脏崩裂，那道深深的伤痕直到现在还未能愈合。尽管大师能够从比比东的话语中找到很多破绽，但是比比东真的离开了。大师也终于知道了他的身份，武魂殿圣女，下一任教皇的继承人。比比东所说的一切由不得他不信。那一晚，大师第一次喝醉了，他醉到不省人事，甚至永远不愿意醒过来。后来他又遇到了二龙和弗兰德，但这依旧是一场悲剧。他第二个喜欢上的女人竟然是自己的堂妹。当他离开柳二龙的时候，所能想到的只有死。是的，只有死。在他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是另一个信念令他支撑了下来。他要在死之前向蓝电霸王龙家族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废物。从那时开始，大师将自己全部的心力都用在了对武魂的研究之中，废寝忘食。只有在研究的时候，他才能不去回想那过往的痛苦。直到他遇到唐三的那一天，大师还清楚地记得，当他看到唐三的先天满魂力，判断出他的双生武魂时，内心那种激动的感觉。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通过这个孩子，自己很有可能可以向家族证明自己。于是唐三成为了他的弟子。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师更多的想法还是为了向家族证明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三在他心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连大师自己都不知道是否一直将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弟子，还是说有更深的关系。时过境迁，蓝电霸王龙家族已经不复存在，身为天斗帝国国师的他也再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但是他的内心却依旧是空虚的。尽管天天和柳二龙在一起，但是他心中的那层阴影却始终存在着。直至此刻，当唐三喊他父亲的时候，大师内心最后一道防线终于破碎，他终于在30年后再次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为了儿子，为了自己的儿子，哪怕是付出生命，他也在所不惜。 好孩子，好孩子。 大师摩挲着唐三的头，泪水大滴大滴地从眼中滑落，他那僵硬的面部肌肉此时甚至在微微抽搐着。坦白说，站在他背后的唐昊甚至有些羡慕。如果说他对唐三是生育之恩，那么大师对唐三可以说是养育教导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唐三这一声父亲叫得再正确不过。大师的情绪久久不能自已，还是柳二龙上前来帮着他将唐三拉了起来。柳二龙帮大师擦着脸上的泪水，他也哭了。这么多年，大师心中的苦楚还有谁比他更加了解的呢？ 小刚，这是大喜事，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小三，能再叫我一声吗？ 爸！ 好好好，就算下一刻死了，我玉小刚这一生也没有白活。儿子，我有儿子了。 大笑声中，大师的脸色突然变得一片苍白，他的笑声也戛然而止，缓缓地软倒在唐三怀中。唐三大惊失色，赶忙抱住大师，一只手按上了大师胸口的位置。一生悲苦终于修成正果的感觉令大师由大悲到大喜，情绪剧烈的波动，多年以来内心的机遇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他那脆弱的心脉也终于在这一刻破碎断裂，他的生命力宛如决堤江水一般飞速地流逝着。 爸，爸。 小三，谢谢你，虽然我这一生走到了尽头，但是这样死我实在是没想到。帮我杀了比比东，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不，老师，您不会死，您不会死的。 危机之中，他甚至又变回了那熟悉的称呼。唐三的眼睛变了，在这一刻，他的双眸已经完全变成了宝蓝色。大师内心的机遇伴随着他的心脉断裂骤然爆发出来，这无疑是个必死之举。但是不要忘记，刚刚认他为父拜倒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神。庞大的海神神力如同潮汐一般奔涌而出，瞬间就将大师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并且凝固在他的神力之中，把大师所有的身体机能都定格在这一秒，不再有任何变化，也强行地吊住了大师这口气。 我绝不会让任何情况夺走您的生命。 海神神力开始进入大师的身体，每一分神力都在唐三的控制下变得尽可能柔和。当这神力与大师的身体完全融合后，唐三的脸色也变得沉凝起来。心脉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最脆弱的几个地方之一，他想要夺回大师的生命，就必须要帮助大师将心脉重续。大师的心脉在内心郁结之气的作用下变得极为脆弱，此时郁结之气虽然已经消散，但对大师心脉的破坏却是非常严重的。铿锵声中，海神神装重新出现在唐三身上。为了能够夺回大师的性命，唐三已是全力以赴，他不能有丝毫冒险，他要用最为稳妥的方法帮助大师心脉重续。海神神力缓缓收缩，唐三自己那最为精纯的生命力缓缓输入大师体内。与此同时，他抬起右腿，退掉上面的海神神装，手指一滑，一股蓝金色的血液流淌而出。这些血液没有一点浪费的，被唐三凝聚集中，再缓缓灌入大师口中，由唐三海神神力引导着流向心脉。唐三的右腿曾经拥有蓝银皇右腿骨， 尽管现在这块魂骨已经变成了海神神装的一部分，但它曾经的存在令唐三右腿中的血液一直蕴含着蓝银皇右腿骨的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魂骨进化之后，唐三的这项能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随着身体成神进一步增强了。因此，从他右腿引出的血液毫无疑问是疗伤至宝，那可是神之血。神之血的效力无疑是极其强大的。唐三将自己的海神神力完全催动起来，把他血液中的每一点能量都化开，融入大师体内，一切的变化都在他的神念控制之中。唐三用的方法简单直接，却又极其有效。为了不让大师的血脉断裂太久，他先用自己的神力模拟出心脏，将断裂的两端相连，大师血脉顺着他的神力流转，在他的刻意催动下重新激活了生命力。而在神力接续后，凭借着唐三的拥有庞大生命力的血液注入，大师的心脉也在他的密切监护下一点点地缓缓生长。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唐三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师将全身经脉都重新稳固了一遍，将他血液中蕴含的能量缓缓散开，在海神神力的柔和控制中完全融入到大师的经脉之中。这绝对是一个细致而又艰难的过程，哪怕是由唐三这位海神来完成，也需要小心谨慎。整整半个时辰，议事大厅内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关注着。终于，当唐三手上的蓝光缓缓收敛，大师长舒口气，缓缓睁开双眼。他的脸色已经重新恢复了红润，说不出的舒畅感蔓延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大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经脉比以前不知要柔韧了多少倍，就连魂力也提升了至少五级以上。唐三扶着大师站起，制止了想要说话的他。 爸，您现在什么都不要说，情绪也不要太激动，好好的休息一天，明天您的身体就能全部恢复了，到了那时候我们父子再好好叙叙旧啊。 看着唐三眼中那充满了关切的光芒，大师微笑着点了点头。柳二龙和小五赶忙上前搀扶着他，唐三一直将大师送到大厅门口，这才重新回转。大师的身体已经毫无问题，而且唐三还将一丝神念留在了大师身上，万一出现什么变化，他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大师身边。这里他现在还不能离开，虽然嘉陵关已破，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了结，尤其是那逃离而去的千仞雪始终像一根刺横亘在唐三心中。唐昊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没事就好，你也别太担心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